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要跟您推荐一本跟北京相关的书，这书到底叫什么名字呢？我先按下不表，我先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来宾。这两位特约来宾啊，都是北京人，80后，而且对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先欢迎一下两位，首先一位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的副会长刘洋，欢迎刘洋。 啊，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啊，是中国城市史地文化及历代茶文化的研究者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这本书里写到了一个篇章，是关于端午在故都，就是讲述端午节北京的一些习俗，挺有意思的。里边不但讲到了这个粽子是成串的卖，而且美食呢，除了粽子之外呢，与它并驾齐驱的还有樱桃、桑葚儿，还有绿豆糕。多杰刚刚看了这本书吧？ 嗯 嗯，你觉得里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块？ 都能说吗？这里头 都能说 啊，都能说、哦，那就多了去了。因为我本身做这个茶文化的啊， 嗯、 这个我看的写茶的非常多。我看了一些关于北平的书啊，比较多，写这么细致的少。所以刚才其实我跟刘老师聊之前，我就想说，我说这个人是一个对微观生活很有研究的人、 嗯、 啊。这一般其实都喝，他说的都是家不长理不短的事儿。 嗯， 他倒也没说出点皇族喝茶的意思，看来他也不是啊。那么他说的就是这个，咱们比如说家庭妇女怎么喝茶，老人怎么喝茶，描写的够细致，够细致。包括他前面讲的一个是喝茶，早晨起来必喝。 对，里边聊到那个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平常人打招呼就是您吃了吗、 嗯、 但是这个北京有个习惯哈，早上起来是您喝茶了吗？ 啊，刘老师您是最爱喝什么茶？ 哎呦，我其实特别爱喝红茶。 哦，呦呵，还洋范儿中华、 啊、 英式红茶， 有的时候、嗯、不搁奶搁点糖，我觉得还不错、 哦、 尤其下午他爱喝这个。 哦， 花 茶， 花茶可以，花茶可以。 你看， 不过花茶就是买起来现在麻烦点，红茶买的地儿多一些，超市有。 刘老师等于把这个花茶给默认了。 嗯、 都不说这事儿了，因为北京人肯定都喝花茶，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必须的。 嗯， 而且早上起来，就刚才他说这个早上起来喝茶，确实是。其实我们，尤其是我专业学这个之后，我就觉得、 嗯， 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喝茶习惯， 嗯、 就是早上起来饮浓茶。 嗯， 但是北京人就好这个，蔫儿蔫儿的要沏上这么一大杯的茶。 没错，有时候这一茶能沏一天、 嗯、 啊，就得寡，就说喝不寡了不高兴。 没错没错、 嗯、 你说这东西像一丹老师您这样的妙龄少女， 哎呦呦， 喝不了，我估计都太艳，真的太艳。他那杯子喝时间长了，以前都是拿那个咖啡那个倒出来那个玻璃杯子拿那沏茶，那都带色儿，整个那杯子你算你沏多长时间、 嗯、 这个他里边说的特别对。而且他刚才又说到说盖碗茶，专门有一小章节讲盖碗茶、 嗯、 啊，他也讲到了北平怎么当时实行喝盖碗茶，而且这刘老师肯定也有了解。 嗯， 尤其是在旗人当中非常流行这个，哎，这个盖碗茶用法。乾隆皇上你看留下很多那个， 对，很多 三清茶碗， 包括粉彩的一些、嗯、漂亮的， 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书里讲到的很多是大家不知道，比如说我小时候也知道喝茶要盖碗茶，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起源或者这个盖碗茶的前身是什么。 嗯， 你比如说他就讲到，他说这个盖碗茶下面这个托， 嗯， 现在大家一般见到都是瓷的嘛， 嗯， 但是其实在以前是铜的， 讲究的是铜的、 嗯、 我是买过各种，最好的就是铜，还是白铜，不能是黄铜、 哦、 啊，但是白铜 好看吗？铜的 它也好看，回头我拿给您瞧瞧，它上面还蘸着字儿呢、 嗯、 它不是光有个托，托成荷叶状，里边再蘸字儿、 哦、 完了也有瓷的， 嗯， 也有瓷的。 还有什么的呢？到50年代，您知道，就是条件不允许了，铜的不是不行了吗？ 嗯， 瓷的可能也贵，就那铝的很薄很薄那种薄片，我感觉就跟那易拉罐压出来差不多，那是铝的。 嗯， 我当时在四川的时候买到过好几只，买了好几只，有的那瓷还很新呢，就不写那可以清新了。 嗯， 就写这个祖国万岁了，都是写新词儿，也站在这边上。那因为我们知道四川的茶馆文化很流行， 对， 还有各种的那种托儿，现在人好像觉得陌生了，而且现在人觉得这托儿跟那碗是一体的，当年不是，卖碗的是一家，专门有一卖托儿的。 哦，是这么回事儿哈。 对，俩人， 哦， 您看 还不是一套东西。 对对对对对，这所以我当时您看一说这托儿的问题， 嗯， 它这里边写的够细的。 这盖儿有什么讲究啊？多杰，给我们讲讲。 北京那盖碗茶这盖儿， 嗯， 其实这就跟满布有关系。以前这东西没有，真正盖碗茶形成就是这个器具的形成。以前都是一个盏配一个托儿，就这俩，没有那上盖儿。上盖儿这都是北方的这些个。就是渔猎民族啊，这是游牧民族都一样， 嗯， 它生活地区偏冷，它的石器就容易带盖，保温效果更好，它所以他们的石器大量带盖，你看包括宫廷里边现在看很多都是。 嗯， 那么这样的话这盖碗茶发明出来大概也就是康熙晚期雍正早期，所以我们看尤其到清宫雍正乾隆之后它存的大量的盖碗茶就出现了，而且它卫生，就在那聊天， 嗯， 好多人后来点吐沫星子乱溅这种，你搁在这儿呢它就显得卫生。再有呢，剥茶叶 啊， 这一滑下去，这不茶叶过去，茶叶不入口， 想着翻着扑上吐， 嗯。 对了，你咽了又不合适，吐了又不文雅。 嗯， 他这样一剥，喝起来很文雅。 嗯， 这是上流社会爱用的。 说到这盖碗茶，还有这个盖碗，哎，包括这个喝茶的这个文化，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茶。其实北京人喝茶还挺讲究的，我看这书上也写了很多不同的时节喝不同的茶，是吧？ 嗯嗯 嗯， 对，所以看那个老舍最著名的一部剧作嘛，就算是茶， 嗯， 那个 茶 馆， 茶馆， 那讲的就是北京人的一个生活。 对 对， 嗯， 那就凑在一起喝茶，也不吃大饭，也不是吃腊肉，就是喝茶。产生中我们北京的一种文化之一。 嗯，这北京啊就是爱喝茶，因为刘老师您研究这个圆明园哈，这咱说北京住两种人，一种是达官显贵，一种是平民百姓。 嗯， 茶馆基本就反映，因为老舍先生出身也不那么高， 对， 他也是底层奇人了， 对， 他反映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底层的这个人民，或者说就老百姓吧，他也不能叫底层，里边也有一些比较有钱的， 嗯， 但是他也泡茶馆。 对，这也算是每天聚会的一个固定场所， 一个场所，就跟今儿这咖啡馆有点类似， 对， 但比咖啡馆还重要。 嗯， 比咖啡馆还重要。 嗯， 再有一种就比如说这个皇室，比如我们各种的园林， 嗯， 那人家皇上喝茶那自然它就不一样了。 对， 那就真是一个雅字了得，听那名字就特别雅气，反正是。 嗯，咱们今天说茶呀，咱们就一块聊哈，因为这本书里写到茶写的最多，你看它的其实篇幅很短小精悍，因为它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总共是五大章，每一章都有不同的讲究哈。比如说第一章是和气的香风，讲的是故都的生活，第二章讲的是里酒外戚，故都的名胜，那第三章讲的是四季分明，故都的节令，那第四章啊讲的是五行八作，故都的行业，还有第五章讲的是爆烤涮，故都的食物，应该说特别的全面哈。但是茶的篇幅相对来说是非常多的，咱们先来聊聊茶，因为多杰也是研究茶的嘛，这里边讲到了很多关于北京喝茶的一些习俗，咱们就请多杰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哈，讲一讲这背后有哪些历史和典故。这里边讲到一章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在民国时期啊，咱们这个喝茶都是讲按包算的哈，不跟现在似的，现在就是老板你给我称一斤或称几两，那时候不这么讲哈。 嗯，这个是北京喝茶一个重要习惯，这现在也没有了，以前是喝茶叶包啊，包括赵恒先生他写文章，他这个回忆文章里他也写到，当时的人啊不多买，不跟今儿似的，反正我小时候就我前门住啊，就去张一元， 嗯， 是论斤买，大概多少钱一斤，咱还北京人还特逗，不说什么茶，上张元您来那300的， 对，直接说价格， 再来500的，哎，咱 什么叫300-500啊？ 就300块钱一斤，500块钱一斤的 哦。 那具体那茶其实种类不一样，咱不管。 有的时候我甚至都叫不上具体是哪种重量， 对， 但我就记认出那个价了。 对，他问你， 哦，是这样的， 要哪种啊？ 以前我爸让我买的时候不跟我说具体，他可能他我爸也说不清楚，直接跟你说去买多少钱的。 对。买多少钱一斤的？ 那红茶、绿茶呢？也得分吧。 我说的都是花茶， 都是花茶，那都是花茶，没有别的茶。 北京喜欢喝花茶是吧？ 对。 哦。 当时您看那老招幌上都写叫经营各种红绿花茶， 嗯， 其实那前面都是配的，就喝花茶。 对，花茶。 前面喝的，喝的非常非常的少。那刚才您说的说我们喝那个茶，它不是论斤买，它打茶叶包，打成一个一个小包，因为以前的人呢，戏园子呀，澡堂子呀。 茶馆啊，茶馆讲究都得自带，再往那一坐，刘老师，哟，您来了，来，您尝尝我这叶子。 对， 他说他叫叶子，他不叫茶叶，那土话都是一掏兜拿出一个来，他打成一茶叶小包，沏我这，沏我这个，他是这样的，所以以前都打这小包，也 包多小呢。 就是现在的这种小袋泡的意思，但是没有那封口机，所以要求伙计学徒就还得学这个小打包，比如说一斤打出多少个包来，得有数的，不多不少。完了他买，比如说他买二十包三十包，他就喝，喝完他再买，他不多买，他一般都不多买。 哦，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书里说到了有一章叫做《茶香说古城》哈，里面就说到了掌柜的八百一包，这八百一包其实这八百不是八百块钱，在民国时期可能指的是十文，就是一百，八百就相当于八十文， 是 这么讲究的。 对对对对。 所以多杰，你在研究这个茶文化的时候，也研究了这一块吧？就大家这个买茶的这个包括规矩该怎么说话？ 北京这个茶庄吧，而且您看他这个书里边也写到了。不俗就在这儿呢。一提这北京茶庄，现在就张一元、吴玉泰，这是也很靠后才兴起的茶庄了，很不靠前啊。大概这您看这张一元，这都庚子前后这才起家的啊，吴玉泰可能还更早一点。你看这个书里写到的就非常多，我建议大家啊，这有机会买这本书您自己翻，您自己翻，当时他能倒出来明朝开业的茶庄，啊，这个很难的，还有一些清朝开业，除去张元吴一泰，因为张元吴一泰是为什么有名呢？他坚持下来了，坚持到今天了，那些没坚持下来，所以那些可能就现在人慢慢在淡忘，慢慢在淡忘。那么坚持下来的自然名气叫 恒泰， 哎，对对对， 恒泰茶铺， 对，很多都是服务其人的。当时的茶庄也分内外，在前门一带的那大概都是我们说这个会馆呀，这个看戏的，这个刘洋老师最清楚，内城住旗人，旗人喝茶也有茶庄，人家不往出走，因为那会儿有城墙城门， 对， 绕出来很费劲， 对， 其实不像今天一抬腿就到，那会儿您都得以一个城门为中心点穿出去，再穿下一个才出去， 没错， 所以它就近都有茶庄。 哦， 所以您看，其实当年真正开的北城的茶庄，那才是上档次的，那是服务于旗人家庭的，更高级。 所以说老北京这个喝茶的文化是自古有之，而且大家对于茶这个喝茶是非常有讲究的， 哎，而且讲究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刘洋老师说茶馆，说茶馆，咱们今儿这个书里我刚才粗略翻了一下，也写到专有一篇叫大茶馆，他这大茶馆不是茶馆够大叫大茶馆，它是单一个路子，就是综合型茶馆叫大茶馆， 什么都有卖的， 卖饭，起码卖烂肉面， 哦，这个也有， 起码得卖烂肉面。 对，这个茶馆里面还有一个镜头也提到这事儿吧？ 哎， 对， 不是说给不给穷人一碗烂 肉面 吃， 对 对 对, 对, 对， 就能救大清国。 老师写的很细， 哎，他有这个，他说这是大茶馆，还有什么旗茶馆、书茶馆，还有野茶馆。 野茶馆是什么意思？ 就是借着交迥风光的这种吧，就是野茶馆。那么以西直门外为最多， 哦， 啊，一出西直门，哎，那长河边上那就有这野茶馆了，啊，那就是为了看看那个。不，那会儿人也想踏青，但是不去那么远，交通不方便，近了的荷花市场，远了的就西直门外， 对， 因为西直门外就奔了西郊了，西郊那是看景的地儿，那是北京最漂亮的地儿，在西郊。 刚您还说到有几种茶馆来着，野茶馆、 野茶馆、书茶馆、旗茶馆、清 茶 馆、 旗茶馆和 清茶馆、 清茶馆、 清茶馆才是真正以卖茶为主的，书茶馆就是以听书为主的， 哦， 啊，就是带表演的。棋茶馆是以棋会友下棋打，啊，棋茶馆。 你说那个时候哈，你看多杰经常会到全国各地去做茶，是吧？你说那个时候北京的茶是来自全国各地呢，还是北京自己就种茶？ 啊，自己当然种不出来，这科技到今天 周围不行吗？北京 最近也在山东呢，青岛、日照，这还行，再不行。所以咱们的茶基本都是在北京以前啊做茶的安徽人最多，今天是福建人最多。 对，现在福建多一些， 是吧？ 现在 都 福建 帮做。当年都是安徽帮控制， 哦， 包括张一元的东家都是安徽人。 那那时候物价应该挺高的吧？因为你想从那么老远运过来， 还行， 消费也挺大的，我觉得。 就是这个，我就丰俭由人，是吧？您要跟刘老师聊，您看乾隆喝的茶那是贵，他喝龙井那是挺贵的， 甚至都是贡茶。 哎， 他那个区域别人不能去的。 哦， 那三清茶其实也很复杂的， 对，非常复杂。 三清茶， 对，就是乾隆最喜欢喝的。 对，它怎么复杂呢？ 这个包括用水，甚至包括这个原料都是非常讲究的。像乾隆皇帝对水的要求极高，这可能 杨老师知道更多一些。有时候什么茶用什么水沏，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当然现在咱们不可能那么讲究， 嗯， 但以前其实有一定身份的人，他还是很讲，还是很在乎这个的。 嗯，怎么讲究啊？就是山泉水。 乾隆皇帝一般就是用玉泉山的水， 嗯， 而这玉泉山的水呢，是每天专门要有这个人专门去打，打完之后送到圆明园， 哦，当天打。 对， 嗯， 送到圆明园或大内，就从西直门进来嘛， 哦， 从这个进大内或者是进这个圆明园去喝。 嗯， 而且乾隆皇帝还就认玉泉山的水， 嗯， 其他地方的水还是够呛。 那圆明园自己它没有水源吗？ 圆明园自己水不行，它主要还是以玉泉山的水为主。 哦，你看离这么近都不行。 对，乾隆皇帝这人挺有个性的，他甚至呢南巡或北巡的时候还要带上， 对， 还要带上， 这个是真的。你说乾隆皇上不光带水，您知道带什么吗？他为了喝奶茶呀，不 带牛吗？ 对，得带牛，就带牛献戟。你说南巡队伍里浩浩荡荡得跟着这个。 对啊，所以说当时皇家品位啊还是非常高的。 嗯， 他也能花得起，说真心话 是，嗯，对，咱们刚刚聊的这些都是自古至今的这个茶，也挺有意思的哈，里边有很多故事。多姐小时候有没有这个喝茶的习俗？80年代、90年代 有 啊， 这就喝花茶。北京人喝这茶呀是极不讲究，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北京人啊，咱就说这北京水质不好，它是总体不好， 嗯， 它不是一个地儿俩地儿不好了。 嗯， 那这花茶为什么能够流行？也很大程度它是水质的一个改良剂， 嗯， 它就是褶这水里这味儿的多少还是水碱又大又苦涩，真泡龙井啊，那真糟践。 没错， 那是真糟践。现在咱们在办公室说，您要不是使那桶装水，我都不建议您泡龙井茶， 嗯， 它不够糟践的呢。 对， 泡出那色儿跟那个在龙井泡的都不一样，那茶汤那色儿泛浑， 嗯， 对 啊，你这要是乾隆讲水，他肯定得讲水。 对， 乾隆皇上他有品位， 嗯， 那么以前就是喝花茶。 因为以前很多人跟我说呀， 啊， 说北京的花茶还都不是上流社会人喝的。 对，他为什么不是上流社会人喝呢？ 嗯， 有一关系，这茶呀是什么时候的茶呢？春天的茶。花是什么时候的花呢？ 夏天吧。 对，这里边有一个时间差，这很麻烦。我的春茶下来以后应该当春茶卖，不能料成陈茶等那个花儿，我不知道我这逻辑能不能说清楚。所以说真正用来做花茶的那个茶的底料都比较次，都是初夏的茶，打下来做出来正好这个时候的花也开了再做。人家春茶那不做花茶，春茶就当绿茶卖，当上等绿茶卖。咱们现在一到这个春天的时候，你看外边都写春茶上市，叫明钱吧，雨钱吧， 对， 卖的很贵的，还是， 嗯， 啊，花茶一般，它就是，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因为我做这个，真是说几千块钱、上万块钱一斤的茶叶，咱也见过， 嗯， 可以说用料比乾隆那会儿都高级。反正就是我作为高档的品种，你可能也能买，但是说真心话，你也喝不出那味儿来。我跟我爸试过，我爸是老北京人，他好喝这个，我拿这个得有4-5千块钱一斤的。和这120块钱一斤的，我说你喝喝，还是这好，嗯，这咽这个， 不习惯了， 真是 习惯了。 我 说这香气多悠长，不行，你看这色儿多浅呀，啊。我说您这色儿倒是深了，您这都是叶子做的，肯定色儿深。 嗯， 哎，这是北京人喝茶的习惯。 对，刚刚咱们讲的都是故都的生活哈，就是喝茶，这是咱们今天极力推荐的一篇哈。 是， 接着我们再聊第二章，里酒外七。故都的名胜，首先为什么叫里酒外七啊？ 哎，这刘老师， 里酒外七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内城的城门跟外城城门的数量。 嗯， 内城的是这个9个，外城是7个。 嗯， 怎么着？内酒外七，皇城四，咱家皇城4个城门，所以指的这个以前这个北京城的概念，实际上就是内城跟外城这城里的，这城指就是城墙的城。 嗯， 所以我们现在老说进城，指的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城四区。那么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朝阳啦、石景山啦、海淀都已经算市区了，但以前主要呢指的市区呢就是城墙以内的现在的东西城两个区， 嗯， 那么原来的东西城加崇文宣武， 嗯， 这地儿才叫北京。 对，这叫北京。 人家边上那个，说真心话，咱别冤枉人家，人家自己就没拿自己当北京。 没错没错， 这很重要。 对啊， 人家能宅得开。 嗯， 人家通县人就说我们是通县的。 对，因为你看，其实咱回到老舍茶馆里面提到过，大流麻子以前就说过，哎，你们他那人是海淀的， 嗯， 你们乡下的事儿我管不着。 对， 那指的就是你已经出城了，你们我们这说我这城里的事儿我还忙不过来呢，你们乡下的事儿我不管。 嗯， 对，分得很清楚的当时。 其实那个就是海淀的。嗯，但是也算乡下的， 现在多繁华， 对呀， 所以叫里九外七。那这里边有很多名胜，包括大家熟悉的故宫博物院呀、雍和宫啊、国子监、天坛啊。多杰，因为你之前也写过北京深处嘛，75个尘封秘境，那这里边你肯定都去过不止一遍了，或者是 N 遍了哈，都数不过来了。 也有我没赶上的，也有后来就没有了，不开放的这个。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他讲的应该这个词儿用得很好，用名胜。 嗯 啊，我当时写秘境嘛，秘境其实很多是当时不太为人知的小众的啊、这些这刘老师一看一打眼知道，基本都沾着黄气儿的。 嗯， 对， 都有着皇家色彩吧，是不是差不多？ 对， 最著名的 是吧， 包括蟠桃宫、太阳宫，这几个都是现在已经消失 了，但 当时可是 东面门， 对，非常厉害的。像蟠桃宫当时是北京最重要的算是庙会景点之一，其实本身是个小道观，不大 不大、 但是名气太大了。 哦， 对， 为什么名气这么大呢？ 还在东北门嘛、 哦、 对啊，东北门，因为我们现在的庙会概念是春节期间来逛庙会、以前是每个庙定期的，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每周都有新的一个庙会，这只要这个开，护国寺如果四月开，那龙宫寺五月开，错开了，所以一年12个月，那么每个月都有新的一些庙会去开。因为庙会呢可以把北京郊区的甚至北京周边的一些省份的一些特产和东西集中在一起、这样购物起来比较方便。因为以前呢不像现在啊，网购啦、快递啦，甚至超市最方便、我可以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东西只要一个手机几分钟就可以买到、以前甭说白的，买个鸡毛毯子有时候都费点劲， 对， 因为这有一种你得赶上那个人专门做这个来了，或者说是有些锅碗瓢盆东西你这个买不到，但庙会上有，所以说赶庙会从某种程度上不是过节的习俗，就是买生活必需品， 赶集 日常、所以又叫庙市， 没错， 庙市就是有着市场，它有商业性质，这俩字儿都点出来了，得有庙，得有商业性质， 没错。 今天这都在公园里边， 对对对，现在就是一个娱乐项目了，对，成一过节气氛。以前真是有一定的生活需求的。 嗯，而且这里边提到了哈，蟠桃宫有一个是赛马的地点，这多杰了解吗？赛马？ 嗨，他这个尤其是你听那地儿，南城，一个这当年这个啊，一个是蟠桃宫、天桥，这都一样，这都是以前这个就算交迥风光了啊，这地儿已经很野了，等于是。出了二环，就比如出永定门、出德胜门，那都叫官乡，那是纯村里。那这个地儿呢，就是说接近、什么人来这儿呢？就是内城的这些达官显贵也好，来这儿玩儿， 没错， 还是有大空场。它跟北城不一样，我们说北城就是说，现在前三门大街以北的这一带，那房屋规整很严重 的， 哎，那没有让你玩的地儿。 对， 你要想耍，就得上南边，就得往南城走，说不见得是逛庙叫耍，还有这些比如说赛马呀， 对啊， 放风筝啊，好多的小活动， 没错， 在这儿玩啊，所以当然现在就不会了，因为这地儿更繁华了， 你 还赛马呢。 蟠桃宫现在还剩一块碑还在，当年老碑，但是庙已经没有，因为修这个当年的这个东边门桥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把它拆除。对， 还有太阳宫，太阳宫现在我知道那个地儿倒是有很多东西挺著名的哈，但是这个宫是不是也没了呀？ 都没有了， 没有、 对， 也没了哈。 地名当时其实那个地儿已经很偏了，在当时，已经相当偏了。只不过现在城市发展太快了。 你知道什么概念？当时甭说这个太阳宫这地儿啊，你就去白云观， 对， 觉得我出西院门还得雇驴才能到白云观， 对对对，都这样。 就你得今天想，白云观不就在西站边上吗？ 对、 多近呢！ 以前真的挺远的。 对，人都说还得皱眉去一趟，就当挺大一事儿。一打来回都一天， 可不是吗？ 就跟我们现在去那个北京的郊区昌平啊、大兴，或者有点靠天津的感觉、 有点那意思，有点那意思。 好，谢谢两位。 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也看作春天。